你好，我是李斌。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 CSIF 攻击，陌生的链接不要随便点。在上篇文章中啊，我们讲到了 XSS 攻击。XSS 攻击的方式就是黑客往用户的页面里面注入恶意的脚本，然后通过恶意的脚本再将用户页面的一些数据上传到黑客的服务器上。最后黑客再利用这些数据进行一些恶意的操作。XSS 攻击能够带来很大的破坏性啊，不过另外一种攻击类型也是不容忽视的，它就是今天我们要聊的 CSRF 攻击。相信你经常能听到这样的一句话，别点击那个链接，小心有病毒。点击一个链接怎么就能染上病毒了呢？我们结合一个真实的关于 CSRF 攻击的典型案例来分析一下。话说在2007年的某一天，戴维的无意间打开了 Gmail 邮箱中的一份邮件，并点击了该邮件中的一个链接。过了几天，戴维的就发现他的域名被盗了。不过几经周折，戴维的还是要回了他的域名，也弄清楚了他的域名之所以被盗，就是因为无意间点击了那个链接。那么戴维的域名是怎么被盗的呢？我们结合文中图来分析一下戴维的域名被盗的具体流程。首先啊，戴维的发起了登录 Gmail 邮箱的请求，然后 Gmail 服务器返回一些登录状态给戴维的浏览器，这些信息包括了 cookie session 等等，这样在戴维的浏览器中 Gmail 邮箱就处于了登录的状态了。接着黑客通过各种手段引诱戴维的去打开他的链接，比如黑客 .com， 然后在黑客 .com 的页面中，黑客编写好了一个邮件过滤器，并通过 Gmail 提供的 HTTP 设置接口设置好新的邮件过滤功能。该过滤器会将戴维的所有的邮件都转发到黑客的邮箱中。最后事情就很简单了，因为有了戴维的邮件的内容，所以黑客就可以去域名服务商那边重置戴维的域名账户和密码，重置好密码之后就可以将其转出到黑客的账户了。以上就是戴维的域名被盗的完整的一个过程。其中前面两步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 CSRF 攻击。戴维的在要回了域名之后啊，也将整个攻击的过程分享到了他的站点上，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参考文中的链接。那么什么是 CSRF 攻击呢？ CSRF 英文全称是 Cross Site Request Forgery， 所以又称为跨站请求伪造。是指黑客引诱用户打开黑客的站点，在黑客的站点中利用用户的登录状态发起跨站请求。简单的讲， CSRF 攻击就是黑客利用用户的登录状态并通过第三方的站点来做一些坏事。通常啊，当用户打开了黑客的页面之后，黑客有三种方式去实施 CSRF 攻击。下面我们就以极客时间官网为例子来分析一下这三种方式都是怎么实施的。这里面我们假设啊，极客时间具有转账的功能，可以通过 POST 或者 GET 来实现转账。转账的接口如文中所示。有了这些转账接口啊，我们就可以来模拟 CSRF 攻击了。第一种是黑客最容易实施的攻击方式，自动的发起 GET 请求。具体的攻击方式你可以参考文中的示例代码。这是黑客页面的 HTML 代码，在这段代码里面，黑客将转账的请求隐藏在 Imagine 标签内。欺骗浏览器，这是一张图片资源，当该页面被加载的时候，浏览器会自动的发起 Imagine 的资源请求。如果服务器没有对该请求做判断的话，那么服务器就会认为该请求是一个转账请求，于是将用户账户上的100极客币转移到黑客的账户上去了。除了自动发送 GET 请求之外，有些服务接口是使用 POST 方法的，所以黑客还需要在他的站点上伪造 POST 请求。当用户打开黑客的站点时，要自动的提交 POST 请求，具体的方法你可以参考文中的示例代码。在上面这段代码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黑客在他的页面里面构建了一个隐藏的表单。该表单的内容就是极客时间的转账接口，当用户打开该站点的时候，这个表单会自动的执行提交。当表单被提交之后，服务器就会执行转账的操作。因此，使用构建自动提交表单的这种方式，就可以自动的实现跨站点 POST 数据的提交。除了自动发起 GET 和 POST 请求之外，还有第三种方式，那就是引诱用户去点击黑客站点上的链接。这种方式通常出现在论坛或者一些恶意的邮件上面，黑客会采用很多种方式去诱惑用户点击。示例代码如文中所示。这段黑客站点代码页面上放了一张美女的照片，然后下面放了图片的下载地址，而这个下载地址实际上是黑客用来转账的接口。一旦用户点击了这个链接，那么他的极客币就被转到黑客的账户上了。 以上三种就是黑客经常采用的攻击方式。如果当用户登录了极客时间，以上三种 CSRF 攻击的方式中的任何一种发生时候，那么服务器将会将一定金额的极客币发送到黑客的账户。到了这里，相信你已经知道了什么是 CSRF 攻击了。和 XSS 不同的是， CSRF 攻击不需要将恶意的代码注入到用户的页面，仅仅是利用服务器的漏洞和用户的登录状态来实施攻击。了解了 CSRF 攻击的一些手段之后啊，我们再来看看 CSRF 的一些特征，然后根据这些特征来分析如何防止 CSRF 攻击。下面是我总结的发起 CSRF 攻击的三个必要条件。第一个是目标站点一定要有 CSRF 漏洞。第二个是用户一定要登录过目标站点，并且在浏览器上保持有该站点的登录状态。第三个是需要用户打开一个第三方站点。可以是黑客的站点，也可以是一些论坛等等。满足这三个条件之后啊，黑客就可以对用户进行 CSRF 攻击了。这里面还需要额外的注意一点，与 XSS 攻击不同的是啊， CSRF 攻击不会往页面里面注入恶意的脚本，因此黑客是无法通过 CSRF 攻击来获取用户页面的数据的。其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找到服务器的漏洞。所以说啊，对于 CSRF 攻击，我们主要的防护手段就是提升服务器的安全性。要让服务器避免遭受 CSRF 攻击，通常有以下几种途径。第一种，充分的利用好 cookie 中的 SAM site 属性。通过上面的介绍啊，相信你已经知道了黑客会利用用户的登录状态来发起 CSRF 攻击。cookie 正是浏览器和服务器之间维护登录状态的一个关键数据，因此要阻止 CSRF 攻击，我们首先就要在 cookie 上来做文章。首先啊， CSRF 攻击都是从第三方站点发起的，我们最好能实现从第三方站点发送请求时禁止 cookie 的发送。因此啊，在浏览器通过不同的源发送 HTTP 请求时，有如下的区别。如果是从第三方站点发起的请求，那么需要浏览器禁止发送某些关键的 cookie 数据到服务器。如果是同一站点发起的请求，那么就需要保证 cookie 数据的正常的发送。而我们要聊的 cookie 中的 SAM site 属性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通过 SAM site 可以有效的降低 CSRF 攻击的风险。那么 SAM site 是怎么防止 CSRF 攻击的呢？在 HTTP 的小源头中啊，通过 set cookie 字段设置 cookies， 可以带上 SAM site 选项。 SAM site 选项通常有 struct、 next 和 none 三个值。struct 是最为严格的，如果 SAM site 的值是 struct， 那么浏览器会完全禁止第三方的 cookie。 简言之啊，如果你从极客时间的页面访问 infocode 资源，infocode 的某些 cookie 设置了 SAM site 等于 struct 的话，那么这些 cookie 是不会发送到 infocode 的服务器上的，只有你从 infocode 站点去请求 infocode 资源时才会带上这些 cookie。 next 相对宽松一点，在跨站点的情况下，从第三方站点的链接打开和从第三方站点提交的 get 方式的表单，这两种方式都会携带 cookie。但是啊，如果在第三方站点中使用 POST 的方法，或者通过 Imagine 啊、 iframe 啊等标签加载的 UR， 这些场景是不会携带 cookie 的。而如果使用 none 的话，那么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发生 cookie。关于 SAM site 的具体使用方式，你可以参考文中的链接。对于防范 CSRF 攻击啊，我们可以针对实际的情况，将一些关键的 cookie 设置为 struct 或者 next 模式。这样在跨站点请求的时候，这些关键的 cookie 就不会被发送到服务器上，从而使得黑客的 CSRF 攻击失效。接着我们再来了解另外一种防止 CSRF 攻击的策略。那就是在服务器端验证请求来源的站点。由于 CSRF 攻击啊大多来自于第三方站点，因此服务器可以禁止来自第三方站点的请求。那么该怎么判断请求是否来自于第三方站点呢？这就需要介绍到 HTTP 请求头中的 refer 和 origin 属性了。refer 是 HTTP 请求头中的一个字段，记录了 HTTP 请求的来源地址。比如我从极客时间的官网打开了 infocode 站点，那么请求头中的 refer 值就是极客时间的 URR。虽然可以通过 refer 告诉服务器 HTTP 请求的来源，但是有一些场景是不适合将来源的 URR 暴露给服务器的，因此浏览器提供给开发者一个选项，可以不用上传 refer 的值。具体的你可以参考 refer plus。但在服务器端验证请求头中的 refer 并不是太可靠，因此啊，标准委员会又定制了 orange 的属性。 在一些重要的场合啊，比如通过 XML HTTP request 或者 fetch 发起的跨站点请求时，又或者通过 POST 方法发送的请求时，都会带上 origin 属性。关于 origin 属性，你可以参考文中图。从图中可以看出来， origin 属性只包括了域名信息，并没有包括具体的 UR 路径。这就是 origin 和 refer 的一个主要的区别。这里需要补充一点， origin 的值之所以不包括详细的路径信息，是有些站点因为安全的考虑，不想把原站点的详细路径暴露给服务器。因此服务器的策略是优先判断 origin， 如果请求图中没有包含 origin 属性，再根据实际的情况判断是否使用 refer 值。除了使用以上两种方式来防止 CSIF 攻击之外，还可以采用 CSIF token 来验证。这个流程比较好理解，大致可以分为两步。第一步，在浏览器向服务器发起请求的时候，服务器生成一个 CSIF token。 CSIF token 其实就是服务器生成的字符串，然后将该字符串植入到返回的页面中。你可以参考文中的胜利代码。第二步是浏览器端如果发起转账请求，那么就需要带上页面中的 CSIF token， 然后服务器会验证该 token 是否合法。如果从第三方站点发起的请求，那么将无法获取到 CSIF token 的值。所以即使发出了请求，服务器也会因为 CSIF token 不正确而拒绝请求。好了，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里，下面我来总结一下本文的主要内容。我们结合了一个实际的案例来介绍了 CSIF 攻击。要发起 CSIF 攻击需要具备三个条件。首先，目标站点存在着漏洞。第二，用户要登录过目标站点。第三，黑客需要通过第三方站点发起攻击。根据这三个必要条件，我们又介绍了如何防止 CSIF 攻击。具体的来讲，主要有三种方式：充分的利用好 cookie 的 same site 属性，验证请求来源站点和使用 CSIF token。这三种方式需要合理的搭配使用，这样才能有效的防止 CSIF 攻击。再结合前面的两篇文章，我们可以得出页面的安全问题主要原因就是浏览器为同源策略开了两个后门，一个是在页面中可以任意引用第三方资源，另外一个是通过 cross 策略让 XML HTTP 和 fetch 去跨域请求资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又引入了 CSP 来限制页面中任意的引入外部资源，引入了 HTTP owning 机制来禁止 XML HTTP request 或者 fetch 发送一些关键的 cookie，引入了 same site 和 orange 来防止 CSIF 攻击。通过这三篇文章的分析，相信你应该已经能够搭建 web 页面的安全知识体系网络了。有了这张网络，你就可以将 HTTP 请求头和响应头中的各种安全相关的字段关联起来，比如 cookie 中的一些字段，还有 xform option、xcontent type option、xxx protection 等字段，也可以将 CSP、cross 等知识点关联起来。当然了，这些并不是浏览器安全的全部。后面两篇文章我们还会介绍浏览器的系统安全和浏览器的网络安全两大块内容，这对于你学习浏览器安全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今天留给你的思考题是什么是 CSIF 攻击，在开发项目的过程中应该如何防御 CSIF 攻击。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你把